概100万人民币，然后在2周的时候呢也获得了一个天使的小投资啊、目前我们第一家店在元旦节的时候会在天津落户。 嗯，明白。那之前做复仇者联盟这样一个快餐的餐饮线上外卖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后续为什么去转型？那是因为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瓶颈吗？那遇到瓶颈之后呢，为什么还是愿意去扎根餐饮这个行业？觉得餐饮还是有市场的，我还是需要往这个行业去扎根。 也遇到一些困难嘛、然后我们做过一些反思和思考，然后呢我们就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更细分的方向去做。那么主要快餐遇到外卖快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个数据倒挂的现象，就是说竞争很激烈，然后那个订单的那个数据出了很大的波动。在2015年9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外卖的大的风潮，然后发现订单非常乐观，我们经常一个店能做个300-400单，高的时候可能做个1000单，很利好。但是在经过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整个北京去看一线的外卖品牌，就是从日均300-400单下降到日均30-40单，整个行业出现了非常大的浮动。我们自己的分析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发现外卖这个浪潮其实它和补贴绑得很紧，有补贴有流量，当没有补贴的时候迅速的就下滑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会发现非常多传统的可能没有什么互联网因素的传统品牌，他们在今年外卖的表现上非常的具有优势，就整个外卖市场经历了从外卖品牌到传统品牌，然后又从传统品牌到外卖品牌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波动啊，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啊。你订单快速下滑，你公司的运营成本就会非常高，然后出现很大的亏损，然后同时我们面临资本寒冬，融资方面会有很多的尴尬，然后同时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业务的调整。 最开始外卖市场火爆的时候，是因为可能一些像饿了么等等美团这样的一些餐饮的外卖大的平台，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一些补贴，然后也进行了很多 C 轮或者 D 轮这样的融资，然后这个市场很热，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对针对一些年轻人群，就是什么便宜我们吃什么，或者是什么补贴高我们吃什么。但是后来在补贴慢慢的萎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会去真正的去以餐饮的这样一个食材的好吃好不好吃，或者是品质，或者是等等是否健康等等一系列的标准来去衡量是否可以去选择这样一个外卖。但是可能真正的接入没有了这样一个大的补贴之后呢，可能更健康的一些食材，或者是通过外卖这样的形式可能送到顾客手中，这样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品质会有一些下降的过程。但是可能一些真正好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传统的这样的老店，他们的品质有了保障，或者他们品牌已经做得很小的话，他们受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小的。但是像一些新兴的品牌受的冲击非常大。 也不仅仅是光是订单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现订单下滑，然后我们团队迅速调整。其实今年3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主要是从4月份到8月份4个月，其实我们团队在行业低谷的时候，我们的订单却迎来我们整个成立以来最高的高峰期。我们最高的时候日均做到1000多单，但是在面临这样高的订单，当时我们的收入还很可观，但是我们团队还是要决定做转型。除了一个是面临订单的问题，我们还面临更多的增长性的难题。就是说第一，就是快餐它非常难以标准化，就导致我们扩张起来很困难。其实从我们联盟成立到现在，就是说我们接待非常多的加盟商，非常多的小伙伴是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发现从炒菜的角度来说，我们没办法去做这样规模扩张，因为我保证不了出品，就是你的口感总是不是一致的。 就是中央厨房这事儿还是很难去真正落地去做， 就是用中央厨房去保证那个规模化的那个有质量的出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而且它是一个成本极高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真正能撑得上中央厨房的，它的投资基本上都在可能1亿左右，不是我们小品牌能做的，其他的那都撑不上中央厨房，就是一个过度的操作间。然后它又涉及到食品安全非常多的那个规定之后呢，这个事儿变成非常难的做的一件事儿。从快餐本质上来说，它要求的是效率，它解决的可能是还是更多的是温饱问题。参照一些那个其他的属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去做的事情。 明白，可能它更重的还是物流配送这一块，然后对餐饮的品质可能有些人并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其实想打造一个很好的餐饮品牌，它的内容一定是最关键的，或者品质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你们去选择了一个更精准细分的这个领域，火锅这一块来去做。那你们的火锅名字叫一家黑店，而且打造的是黑色食材。那这个黑色食材和我们是怎样去理解？其实是它是一种健康的食材嘛，而不是说什么黑暗料理这样。 因为本来我们整个团队，像我和我哥哥，我是互联网这块的，哥哥是餐饮这块的，我们是川菜世家出身嘛，祖上3代都做川菜的。就是实际上，当然我们在四川做川菜，其实不仅仅是在做川菜。你在北京可能在外地，你可能就吃那回锅肉。我们在本地肯定要做很 很多花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做餐饮有做了好多年，其实祖辈有很多的创新，这个一家黑店这个只做黑色食材这个元素呢其实也很长时间了， 嗯， 就是至少有十来年了， 嗯， 其实我们的长辈呢在四川有很多特色的品牌，我就不举例了，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为什么选择黑色食材呢？第一个就是说要从那个差异化去，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说现在任何一个行业竞争都非常激烈，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差异化的标签让大家能够记住你， 嗯， 所以我们选取颜色细分这样去做。第二个从那个食材本身来看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那个黑色食材，那是基于我个人比较信中医的，之前我因为创业身体见过很多的问题，然后那个从中医来说呢叫黑色入肾，叫五色入五脏，是从那个黄帝内经开始讲，它是我们相当于中医医理学的一个著作，那么它有很强的一个传承。像那个黑色入肾这块呢，主要是我看过蛮多这方面的书，因为个人身体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对于白领来说，就是特别对于都市的白领，就是咱们可能久坐呀，然后熬夜呀，然后咱们很多的生活习惯会让我们比以前的古人上一代人更容易面临就是那种非常多亚健康的状态。你用黑色食材其实是非常好的，对身体调理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这是从那个健康角度。另外一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们从全国非常多的食材里面选择了十几种小二十种吧黑色食材，就是很多大家是不太常见的， 明白， 其实也是去针对大家的猎奇心理嘛。我们就觉得那么一家专注于黑色食材的店可能大家会有兴趣去看一看它到底是卖什么的，大概就是基于这些我们选择一家黑店。 嗯，了解。你们在食材的筛选或者是你们在配方上的一些调配过程当中是有之前十几年这样一个你们家族的这样一个经验在里面的，然后去选择去做火锅这一块，很快的进行转型之后有了很好的这样一个成绩哈，听说在三天或者是三天的时间就筹到了大概100万这样一个众筹的资金，然后来就在天津准备去落地这样一第一家实体的这样一个门店。那在选择门店这一块，为什么选择在天津去落地而没有选择之前这样的北京这样一个主战场？ 遇到困难之后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发现挺有意思的，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我经历的小故事啊。因为做餐饮比较久了，就是我在有一次呢去福建的一个小地方的时候，然后那边参加一个禅修营吧，我个人对这些都感兴趣，就是我遇到一小镇上一个奶茶店的老板，然后他告诉我他在那个福建的一个市的一个小县城租了一个小门脸卖奶茶，然后我们就聊嘛，然后他大概是一个不到20平吧，房租一年是十几万，然后他觉得跟我抱怨房租很贵。然后当时正好呢我了解我一个朋友，他在北京西单，就是那个小吃一条街那儿呢有个小店，大概不到20，然后房租是70万一年，然后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加盟项的一个品牌，对他来说北京的核心地段西单啊蓝楼古巷啊这些标志性地段必须有店，至于挣不挣钱是另外。你会发现北京很多这种店，比如说他西单那个店就是任何时候都在排队，但是呢他一天要卖5000块钱才能盈亏平衡。我问过他一年的情况，就说那个店能保本就不错了，然后我当时跟这个小县城的这位帅哥去打听，我说你的店卖的怎么样，其实我心里在打个小算盘了，我大概知道会是多少钱，他告诉我他一天卖8000，我当时感觉眼镜都跌到地上就是我都不想去算他能挣多少。当时我从那个小故事对比我发现一个问题，其实餐饮选址我们觉得只有三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部分是你的房租，你的实际成本，它也可能包含一部分的人工成本。第二部分就是说你的客单价，第三部分是你的人流。我当时做过一个计算很有意思，就是你想想西单小吃城那条街，它其实很不太大的，很窄，它占满人能占多少人呢？它和那个小县城的最繁华那条街占满人其实人流是一样的。然后你会发现买杯奶茶客单价差别不会太大。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就是也真正的一个餐饮门店你要考虑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次选址的时候我们内部会有个数据模型，我跟所有的小伙伴去讲，第一我们不看虚名，我这家店不要求是在北京的国贸望京或某某某某知名的区域 三里屯的呢， 对，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的真实的它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很高的一个性价比。所以我们在那个我们其实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选址，我们从北京天津廊坊选了上100个门店，然后那个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最后我们选择在天津。我都会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在天津那个选了一个300平米的一个核心商圈的一个，它的房租才在北京我们中关村大本营，就是你在我们8楼一个美食城档口选一个5平米的店，它的房租是13000。 那这样的一比对比性价比真的就出来了，而且确实你们以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方式经过大数据的这样一个考量，可能得出的结果或者是这样一个收益率可能是更高的。而且你们还有一个特别强要强调的一个亮点哈，就是你们并不是说这个家店 店就是你们独立再去管理，但是你们是用股东的这样一个形式，之前把之前的做传统的餐饮店进行了一个改造转型，然后你们占大股，然后那个之前那个餐饮店的老板占小股，是这样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是这样。 我们也有一个反思嘛，就是说我们觉得在做复仇者联盟的期间呢，我们发展一直很慢，开店速度特别慢，一年多了可能就开了一两家店，当然也因为我们开店少，所以我们顶过了资本寒冬，开了就完蛋了。但是我们毕竟是年轻的团队，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如何更稳定的发展得更快。 明白。 我们定了一个小的思路，就是说大量的跟人合作，怎么能建立一个机制，跟我们认为合适的人不断的去合作，就相当于用互联网连接的精神去连接任何我可以连接的人。众筹是我们一个小的试水，我们觉得可以连接那些有资源有资本然后愿意信任我们的小伙伴一起创业。那么在天津店的时候，我们在不断的看店的时候就发现，本来像天津店如果我们独立去运作，我们需要交46万的转让费给这个上一任的老板。但是我们通过跟他协商就发现，那有可能我们可以合作。对他来说，他本来在天津做了10来年的店，其实我们任何一个门店都需要一个当地人来协助我们， 他有本地的稳定的客流的这样一个资源，有本地的这样一个可能店面或者长期打响的这样一个品牌。 一个是经营上面的，其实更看重有时候本土属性，说糙一点，就是开在那儿一个店万一被砸了怎么办，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多的本土因素，就是你需要比如说公检法很多的手续你要办理，就是你很需要有当地人，就有当地的人脉圈子愿意支持你。这是我们很早就定的调子，就是说我们开店的速度这次可能会很快，包括我们虽然第一家店才落地，但是我们已经有5家的那个4到5家的合作门店在报名，在进入开店那个周期了。以天津店为例，就是说这个老板呢，他以他的那个店铺的所有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注入我们不需要付他转让费，那么这个店可能我们不到30万就启动了，然后这个老板成为我们的一个小股东，然后他也会成为这家店的实际管理者，前期可能主要都是我们运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新的合作形式，其实第一它解决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餐饮重资产的问题。因为就是说可能如果我独立去开一个那个火锅店，就是哪怕在2、3线城市100万的预算是最少，稍微精品一点可能就到200万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发展起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我多跟大家合作，你看我这样一个店可能30万启动，而且我分析过这个资金杠杆，实际上总公司我们投入了6万的现金，带上众筹的一部，带上那个合作门店，我发现我6万的资金能够撬动一个接近100万的店，它的资金杠杆就很明显，我的压力也很小，然后我的收益也会还不错。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些打破原有的一些那个重资产资本结构的一些方式。 明白。那在上一节目聊到了一家黑店的商业模式，聊到他们从之前的弱者联盟转型到一家黑店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包括他们在选材，包括在他们选择合伙人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和工作。那下一节我们先聊聊一家黑店，他们接下来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包括创始人他在对一家黑店未来的规划又是怎样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等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9801。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 6030-7779。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一家黑店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150万的这样一个融资的规模，然后在天津顺利的，可能在元旦之后就第一家店就落地正式开始营业了，而且选择在天津。然后听说也不仅是在天津这一家店，现在已经有5家的合作门店选择去与你们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或者是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合作吧。谈谈你们最开始是选址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得到这家传统那个餐饮店老板的这样一个认可的嘛？因为他之前确实做了一个十几年在天津做，而且你说的这个地段不仅是300平的门店，而且地段还是非常繁华的这样一个天津的这样一个地段，那他为什么选择放弃之前的这样一个品牌而去改名一家黑店，然后去当你们的小股东而不做自己的一个大老板？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各行各业都在讲，就讲什么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好像各个行业都是遭遇非常大的改变，包括我们这次的众筹股东也是，就发现各行各业的那个精英都在投资我们，我们也跟他聊说，哎，你怎么想做餐饮了？都跟我们表述说现在太难干了，就无论哪个行业你都会听到他会对你说两句话，第一，我们这行业门槛很低啊，现在竞争很惨烈，第二个，反正现在没法干了。然后那么我们所有去看的100多家门店，凡是要转让的门店肯定是很有问题的，他的经营出了问题。第二个，为什么这些老板他愿意就说至少40多万是现金啊，对吧？我干嘛要投给你这个小年轻，用那个我们那个天津股东的话来说，他40多岁，然后再做了十几年，其实也还不错的。觉得说你们这几个小年轻人一来，对吧，你啥也看不见，有没有这公司啊，对吧，就是是不是要忽悠我。 是， 但是我们做过一个交流，就是第一，他会有疑问，其实他是个老江湖， 对， 说我在天津做了10来年的西餐厅，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有很有经验，也做了很多的东西，他曾经最多开到5家店，那么他就很疑惑，为什么现在我干不动了，就我也很奇怪。然后我就跟他分析说我们是怎么看，那我们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总结了3个，就认为我们觉得餐饮，第一，之前我们从大数据的角度去看了，就餐饮本身来说，现在的竞争已经是激烈到远超可能很多几十年前加起来的总和。我刚刚可能跟主持人有分享过这个数据，就是说只从北上广深2015年来看，整个餐饮市场暴增都是在60%，最高到90%，你就觉得这市场好像没法玩了，就竞争异常惨烈。是不是个人都往里面冲？因为大家的印象都是，哎呀，我传统行业不好干，对吧？但餐饮一定能干，无论经济怎么样，一定得吃饭。大家都这种感觉，然后觉得餐饮，那么虽然投个店要一点钱，但是相对别的行业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门槛低，现金流又好，觉得这行业肯定能干。所以就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面，就导致去年出现非常离谱的数。我们分析下来，用最简单方法去乘，发现整个2015年全北京所有餐饮商户16万家，摊到每一家头上要下跌34%的营业额，对吧？餐饮的纯利，做过做餐饮的人都了解，就是你要是做到20%就非常优秀了，你要做到10%到15%是一般的，8%的也很正常。我们行业其实面临非常尴尬的这个境地。然后其实我们跟那个老板交流，然后逐步交流嘛，然后我就不仔细讲我们的一些判断了，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一些交流和分析，他信任我们做出的选择，也觉得我们还是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呢，我们继续做了很多的沟通，不是一次谈下来的，慢慢的彼此去了解，然后他信任我们，觉得那不错。 第一家店可能元旦之后就顺利的落成了，然后接下来你们还会在哪些城市去落地来去做自己的其他的门店，然后管理模式或者合作模式还是这样的吗？你们是大股东，他们是小股东，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那你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加盟的这样的方式迅速再去扩张，打响更多城市迅速打响自己的品牌？ 因为其实我们刚做第一波众筹的时候，我们就报了10个城市的那个合伙人，大家都是这种想法，就说那个我们好多股东实力都挺强的，就说说你这投个5万10万的没啥动静啊，那还不如买个理财，就是回报也没那么快。他说你能不能让我独立开一家店，因为我们一个店的总投入可能60到70万，大家觉得我整合资源都能开，因为我是觉得他们觉得一家黑店从特色上来说，从团队来说都不错。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速扩张的模式，就是第一，其实我们心里也没底，你说其实你要迅速开店，对你的供应链，对你的产品是有很高的挑战的，我们觉得不一定 hold 得住这个场面。第二呢，就是说那种快速加盟的方式很可能就是由于管理不善，它会导致一个品牌快速衰亡。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品牌都是我们的心头肉，都是我们的心血。就像我们说的，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相信，说你们哎，动不动个品牌就是酝酿了10年，但是我们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孩子，就是说我们很心疼我们的品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从这个做事儿这个角度呢，我们也没有说我一年就要怎么样，而是我怎么稳稳定定的呵护住我这个心头肉，让它慢慢的去发展，让它成长起来。包括刚刚我们提到，我们虽然报名了很多合作门店，但是整个明年2017年，我们所有开店计划只有3家，就一共我们只做这3家店，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现在的餐饮市场根本就不缺资金，有非常多的人 人愿意去开店，愿意去 投资 啊、对、嗯。但是呢，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的投资人他是不具备管理一个门店的经验和资源的。嗯、你说像我们在天津运气那么好，我找到一个经营十来年的，他愿意投。对对对对对，这是很难的。我们觉得就是你要去做扩张的时候，你的店长是最重要，你要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的店长，他能够 hold 住这个整个场面。那然后每一个餐饮的合格的店长，你至少要培训4到10个月，嗯，看那个资质。所以明年整个一年的时间，我们会在这3家店去不断的培训我们的店长，每个店我们会 double 20%的那个人员，为我们以后做储备，这是我们的整个计划。 有没有确定这3家店都是在哪开？然后有这样的打算吗？ 现在一直在学。我们选第一家店就是很纠结的，我们要不停的对比，有各种要素都要考虑的，所以第一家店可能纠结的时间很长， 嗯， 因为就是那后面的几家，我们现在初步的规划就是说可能会做集群效，那我就围着天津来做了，因为它的供应链啊、嗯、整合方面比较简单。 嗯，明白。那可能会在天津或者北京或者周边， 对， 保定 有可能， 就是这些城市可能会去落地来做。那店面方面是你们比较注重的，而且想打响自己的品牌。那品牌方面，你们在食材方面有，就是食材方面嘛，你们非常注重，包括在店面选址或者是管理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也会找一些做了很多年经验的这样一群人去管理。那回到你们之前的这样一个项目复仇者联盟，那你们会把复仇者联盟的一些基因带入到这样一个火锅的市场，也会做火锅外卖市场这一块 啊？当然了，因为那个我们觉得一个品牌的基因都是他人决定的， 嗯， 因为还是我们这群小伙伴嘛、嗯、就是复仇者联盟这个品牌也是继续在运营的， 嗯， 但是可能它的规模成长会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那个嗯，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火锅外卖这个东西呢、嗯、我们觉得火锅外卖在2-3线城市可能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当时我们在研究天津市场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我媳妇儿是天津的，当然去天津也是有私心的， 明白。 然后那个我们发现就是在2-3线城市，首先没有听过火锅外卖这个东西，火锅还能外卖呢，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反应、嗯、我们是觉得第一没有它可能是很好也可能是很坏、 嗯、 通常是很坏。但是我们细致的进入这个消费场景，我们甚至跟我主要跟一些我岳父对吧交流，他当时觉得不可能，火锅怎么可能外卖，没人买。但是我就发现天津人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周六周日一定会去爷爷家奶奶家姥姥家去看望老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得自己带东西，就是说不会在老人家做饭，就你不能让长辈给你做饭吧，他们可能会买点包子买点什么东西，或者买好食材或去现场做。当时我就跟我岳父讲，我说有，就比如说当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给我下个微信下个单，或者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会送一个我的黑色火锅外卖到你那儿，你完全不用动手做，你就下锅涮嘛。而且黑色食材它是对老人啊是比较好，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我岳父当时就觉得比较靠谱、 嗯、 所以我们是觉得2-3线城市做火锅外卖它是有机会的。同时火锅外卖本身它客单价高，它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你会发现2-3线城市的物流成本可能比1线城市北京要高。 嗯，明白。那而且2-3线城市对于市场可能需要一个培养，但培养市场的过程当中也是给你们带来更多机遇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们可能、抓住2-3线城市这样一个物流市场或者是外卖配送这样一个市场的可能门槛低，或者是就是招工的这样一个费用都非常廉价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来去做，而且也会抓住这样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的行业来去突破，然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是这块你们也会继续来做啊，一面是2017年可能会开3家这样的店，一面也会外卖配送这块市场也会跟上。那除了这些，你们接下来还有哪些其他的规划？还会考虑以众筹的方式去开店，还是你们自己去投资，还是也会找一些资本的帮助？ 哦，这方面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资本在接触了，包括我们也拿了天使投资嘛，就是我们跟资本的合作会一直继续、嗯、就是说这个肯定会保留这个成长性。包括我们为什么对每一家门店设置51%的控股股权，就是因为在资本层面我们是可以合并报表的，就是能够保证。因为有的加盟公司它可能加盟个100来家，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因为它对它的门店没有实际的控制权，不能够财报合并，你会发现这公司可能年收入就1-2百万，甚至第二年没有加盟费可收的时候它就什么都没了。 明白。特别是做平台，这样可能 O2O 其实在这样一个市场 O2O 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因为 O2O 可能市场太多人去做，而且做平台它对项目真正的把控能力也在减弱 啊。所以我们对每个分店51%控股之后呢、 嗯、 其实餐饮的现金流是非常强的、 嗯、 其实它毛利不一定那个纯利不一定高，但是每个火锅店200到500万的营业额是没问题。那么如果我做财报合并51%控股，你会发现可能3家店我就是一个年流水过1000万的，如果开到10家店，那整个的资本层面的效应就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会保持跟资本的合作，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融资嘛，那当然是跟已经在跟资本紧密合作了，也要是给大家交一个满意的答卷。 嗯，了解。那你们现在等于是之前是做快餐外卖然后外送这一块，然后可能是很轻的这样模式，就已经可能迅速的10家、20家、30家可能上千单，每单日上千单这样一个成绩，现在可能会做店，然后 后而且自己去重金去投资，做的比较重，而且发展的速度是稳扎稳打型的，然后是沿着一家店然后往周围去扩散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在投资人选择投资这一块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一般像互联网这样一个投资人，他们还是选择迅速的占领市场，想投一个市场的独角兽，然后选择这样的企业。那你们在选择投资人的时候，是不是更多还会选择一些传统企业的一些老板，或者是传统的企业的一些项目去当自己的投资方？ 其实这样的吧，就是说互相选择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变得更加理性。其实经历资本寒冬，我觉得不仅是投资，所有创业者都越来越理性，就是你经历过一轮之后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选择投资人方面，我觉得主要就是互相认可，就是可能因为其实拿投资也是互相承诺的一个，我做一个允诺，他觉得合适，我们一个合适的价格去交割。可能有的投资人他希望野蛮生长了， 对，做轻的 那不一定适合我们，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反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我们团队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思路。我们跟投资人的合作是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觉得是一个合适的，双方有能够做成一件共同的不错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的方式。 明白。那你们预计开始融资，或者是开始准备借助资本的力量，是在开到第一家店落成，然后有一定流水之后就进行了，还是可能有两三家店之后然后再开始这样的？ 随缘吧，我觉得不强求。就第一，改变了这样的资本结构之后，我没有这样的压力，就是我不像之前做的项目就是非常大的生存压力。就是我也经历资本寒冬的时候，每天见投资，真的你会觉得非常的伤心，你就每天都必须各种跑，然后去好像让别人救命一样。但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段可能会好一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做设计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合理的财务模型，我不会有什么压力。包括可能我们融过150万，我第一家开店就用30万，我觉得我能够扛住任何风险，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随缘。 第一次项目做平台，然后来去转型一家黑店，包括您说了，您家人做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川菜的这样一个品牌，有很多的这样的门店，然后对这个行业是非常的了解。那一直的坚持是因为这样一个要承载一些东西，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兴趣所在吗？还有哪些原因？然后那一家黑店你们想主要想打造的这样一个黑色食材有哪些亮点 啊？第一个就是那个，我觉得其实可能因为我在创业路上也走了好久了，其实也见到非常多的创业者，其实大家远没有想到外界说的什么 CEO 光环，其实各自有各自的问题，但是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吧。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想好像是在做一个自己的梦，就是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工作的同事会跟我抱怨说那个各方面都不如意，不如自己想的，就是总是感觉到很纠结很难受，好像就是在某些外在的压力下就被迫接受一些东西，可能我被迫给老板打工，我被迫去干嘛，反正我要忍受所有的东西，我就是为了生存，为了买我的房子，为了跟我的老婆结婚。然后我觉得创业者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试图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不管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打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可能我不断的在开店，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看着自己的小店，不管它多大或者多小，你会感觉它是属于在这个世界上，它是属于你自己的王国。你的任何想法你的思路都可以体现在里面，可能有的很成熟，可能有的很可笑，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空间都是你自己去装点和设计的。所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看着自己的店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也有过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要去连接更多的人？我们觉得每个人可能你心目中都有一个你自己要的东西，那么需要给你一个空间把它填充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也在朝这一路上去做嘛。那关于一家黑店，有好多朋友评价我，其实我个人比较信佛，信的也没有那么真，就是我是生活上很节俭的一个人，就是说我很多衣服可能高中时期的我还在穿，因为我好多时候觉得在物质上过多的花费，我感觉到很难受，觉得好像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财务报表里面，我90%甚至95%的钱都花在吃上面了，就是我是一个绝对的吃货，就是可能有时候吃的不太讲究，但是我就觉得人在吃这件事儿上是可以花再多的钱都没有问题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当我们对一家黑店这个，就是因为我哥哥主要负责产品，他给我讲一家黑店的时候，我其实在老家也吃过，就去搜寻嘛，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极大的丰富了我的见识，就是我的感觉是现在咱们出去吃不就是为了吃点不一样的吗？吃点那个有感觉不一样的，我增长自己的这个东西。我举其中一个小例子，因为我们有好多种大家不常见的食材， 黑色食材。 对， 那你哥哥是你们的产品经理？ 对，他是我们川菜世家这一代的那个传人，所有的产品宝库都在他那儿，甚至他还有一个葵花宝典，全是各种产品和配方什么的。就说因为我非常讨厌吃蒜，我四川人，我就是其实我不太接受那个，我在北方看到就是在面馆大家会拿一头蒜，会拿一个葱在那儿吃，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完全不能接受。但是我哥哥给了我一颗黑蒜，他让我必须吃，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他说你既然都要做这个，你自己为什么不吃？然后他给我描述，他说这个东西是巧克力口感， 我当时都懵了，然后告诉我是酸甜的，当时我就更懵了，我是没有办法想象一颗蒜怎么是酸甜的，而是巧克力口感，然后我真的吃了，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很好吃。然后我哥哥跟我介绍了这个历史啊，因为我哥哥之前在四川都是酒店的嘛，然后就是那个酒店主要用那个食材非常贵，他以前主要是日本过来，通过高温发酵还要20几天才能形成这样一个特殊的食材，那么这个食材以前呢主要是那个孕妇坐月子的时候补充营养的时候吃的，他因为现在那个咱们生产力极大提高哈，现在价格也比较亲民了，然后当时我吃完这个就是我连吃了3颗，包括我们每一次包括我们众筹试餐，就是我们要求所有的股东不管你多信任我，你一定要吃过我们的东西我才会收你的钱，就大家对黑蒜都赞不绝口，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带回去给别人尝一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一家黑店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这样有意思的你平常没见到过能够丰富你见知，希望大家来我们的店去发掘一些吃货的东西， 让更多的吃货然后心爱这样一个品牌，然后让更多的吃货了解他们还有很多，通过进到你们店之后才发现他们自己在吃货这一道路上还要走很远。 对，我们研究了包括我们的汤底我们的主打的东西我们都研究了很久，因为本身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小团队， 有这样一个模式或者是这样开展店的方式呢，你们自己有稳定的现金流而且有自己的流水，很快可能实现盈利，然后这样呢也能就算没有资本的帮助项目也能很健康的去发展，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公司最轻松的时候吧，我们原有的快餐业务我们也盈利，然后我们新开的业务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挺良好的，我们挺满意这个状态的，如果在这个阶段做大额融资可能我还接受不了，就是没什么包袱。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感谢一家黑店的创始人小东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也祝愿一家黑店这样一个项目像您预期的迅速的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呢在天津周边然后选择3家合适的店面，然后让一家黑店这样一个火锅品牌这样一个优质的这样一个火锅品牌注重健康注重黑色的这样一个食材迅速的有更多的人的参与，然后更多合伙人的介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涿州水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十里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了，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行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十里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不开窗换气，去甲醛，各种有害气体，雾霾克星。 华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郴州各地代理商，详情8021-2071。 老太太。

接近都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只小小的玻璃杯，盛不下太多。